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春特别节目非事不可展播，听快车道，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超。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非事不可。前段时间我们编辑部来了一辆新桶包， 什么包？ 新桶包 啊，新桶包。 它是一辆混动车型，然后待了几天就走了。这种桶包我们经常来，是吧？ 对啊。但我们欢迎这样的桶包，因为我们花钱少，除了交点停车费之后就没啥了。 对，是谁呢？前一段时间我们来了一辆混动车型，蒙迪欧的混动版。 对， 然后等于说在编辑部陪伴了我们大概5-6天的时间，感受了一下来自 America 的这种混动车型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起初的时候，我觉得蒙迪欧出混动版，我当时画了个大问号。然后我 看能省哪儿去是吧？ 然后我最大印象最深的是，就是好像是那在炎热的夏天，有几位媒体老师在这个五环上搞起了这个蒙迪欧的节油赛。就是大家看最省能跑多少，确实挺省的。像是几升了，4.几。然后各位媒体老师都没有开空调。然后都关上窗户。 就是但也没有那个速腾那个省啊，2.2。 那不是速腾 是吧？ 不是速腾，那就是 你说那个雅阁的那个是吧？雅阁的那个一箱油跑了2100多。 反正是2.2升，这太夸张了。 那要是那么说的话，加2次油就可以去保养。 对啊。反正一般的混动啊，就是你再废的混动也都是 1000公里， 大概加个3-4回油就需要回厂保养一次了 啊哈。 这是再废的混动，但一般的混动它的油箱都比较小，所以也要看因车而异吧。 那既然说到混动了，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吧。最后还车是一水老师还的吧？ 拿车也是我拿的，还车也是还的。 然后最终那个综合油耗是多少？ 5.2还是5.3？ 等于说我们开的都是城市路面是吧？ 都是城市路面，这车跑高速就废了。那一般的混动车型跑高速就废了，除了就是，待会儿可能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每个车型的这个混动的方式不太一样，但今天可能不会跟大家展开说。 我要是跟你说我跑了趟高速呢， 那就肯定废油了呗。 我跑了趟机场高速， 明白了 啊？你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啊，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 对，你先说那个蒙迪欧啊，它是有一个动画界面的，对吧？这个混动是有一个动画界面，为了培养咱们驾驶员、咱们车主的更好的环保意识， 也是你良好驾驶技术的一个客观体现， 对，一个直观体现 啊，对，直观体现。 然后呢， 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仪表盘的右侧方向，就是咱们的那个转，应该是速度表的右边，你可以调出来一个动画。 哎， 这个动画呢是当你的驾驶习惯越好，你的这个节油的这个成绩越好，你的续航能力越长的时候，你的动画会由一个一个的小叶子变成了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 对， 反之大家可以自己想。 对，反之你肯定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变成一片小树叶子。就是我记得是一水当时开的时候已经开成大树了，对吧？已经栽培成大树了。 对，特别有成就感。 对，然后交给洪程，这个给你了啊，现在你来提手。 我开大概2天吧。 最后还车的时候一说，大树呢？怎么变成叶子了？ 对，就感觉好像动画片里那光头强把树给砍了你。 我跟你讲，那天是怎么？那天晚上，其实第二天就还车了嘛，因为我一直没有跑高速路面，我也担心就是说跑高速会不会费油，然后跑了一趟机场高速，从机场高速跑了一段之后，然后我转到五环，那就可能就80到120这个速度我都会跑，我就想看看这台车跑高速的这个提升速度的整体感觉怎么样，应该是我觉得可以，就正常跑高速也没有问题，就车悠起来了，其实你觉得那个跑高速特别费油不会。它不会特别费，就是但是它的发动机会介入工作 啊，但可是可但是， 然后呢， 大树就这么没了。 你知道大树怎么没的吗？五环那天修路，北京的五环上修路，我在那堵了40分钟，半夜12点 一直开着空调是吧？ 对 啊，然后等于是电池就一直没有介入，一直是发动机， 所以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应该是在那儿停着的时间， 人你熄火啊。

我是梵天下董事长莫天全，我代表梵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恭祝大家狗年大吉，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事事如意，梵天下，梵鼎康。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春特别节目非试不可展播，听快车道，新年行大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试不可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蒙迪欧的混动版。 嗯， 我前两天我就咱俩在聊这车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以为这个是进口的。 是国产的， 长安福特的。 是长安福特的，它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29万多、 啊、 一个是31万多。 嗯、啊、 嗯嗯，两个车你要按照现在汽油版的蒙迪欧来讲的话，不管是245版本还是200版本的话，肯定都是要贵。那么基本上贵了一个3-4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跟咱们昨天说的那个天翼跟408的这个顶配的这个差距大概是 差不多 的一个价格。但是你要算啊，就是说实话 2.0T 的蒙迪欧并不省油啊，这是谁都认的， 那是肯定 对吧，谁都认的。而且就是在这个不省油的这个里面还算比较费的，就基本上你比如说同为 2.0T 日系车可能能做到9个油10个油，那蒙迪欧基本上作为美系车代表来讲的话，12-13个那是 正常 的。 嗯， 所以你要跟它对比的这来看的话，我们开到了 5.3 5.2 这个混动，其实 很可观， 每年能省下大几千元， 很可观了， 是吧？你这个车你要保养得当的话，开个5-6年，实际上你差价早就补回来了。 嗯， 所以这是一点，就是在直接的感官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款车型它的这个混动啊，如果大家非常熟悉丰田的那套这个阿特金森循环的话， 嗯， 它跟阿特金森循环是比较相近的。 它搭载的也是一个阿特金森的这个发电机， 就是低速的时候纯电， 对， 然后 低 需要动力的时候， 当然 发动机随时进入。 一切的前提 啊， 是咱们的蓄电池的，就是这个高压电仓是要有电的，且你的电能是可以支持咱们的这个车辆可以向前行， 对， 行驶，转弯加速。就是这样的话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它的电池如果说你分为这个一半的这个来看的话，低于大概30%就必须有这个发动机的介入。然后在整个中控屏上，同时也有一套跟那个咱们看到雷克萨斯、丰田那个叫 循环 动力什么什么这个， 就是演示车辆现在的状态。 你比如说你当 用电了， 对，你什么时候用电的时候，它告诉你这个电流的来源是哪儿，比如说车轮的反作用力 啊哈， 然后你的发动机的牵制力，然后或者说你刹车时候的刚才说到的这个车轮的反作用力。如果说你用到了发动机了，那你是否是给哪儿充电呢？是给你的发动机充电，不是，是给你的电池充电，还是为你的空调，就像刚才洪程说的一样，为你的空调续航，对吧？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么一套系统。那整体下来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蒙迪欧，就是蒙迪欧混动，有两个非常棒的一点是它的配置非常高，这是第一个非常棒的。 我们测的那是顶配的吗？ 顶配的。 哦。 然后第二个一点就是这台车的静谧效果要比很多的日系车的混动还要好，因为它的玻璃包括它的这个门板的一些这个密封条做得更到位， 隔音 更用心，真的是。你比如它的这个前风挡是加层的， 嗯， 然后车窗玻璃它也是加层的， 嗯， 有点像那种夹心饼干那种感觉，就是你坐在这个车里边，当你在启动那一刹那看仪表盘上那个 ready 亮的时候，实际上你不管是开还是你在静静的这个坐着，你只听到了些许的一些电流声。如果你开着座椅通风的话，你其他的什么东西都 是发动机没介入的情况下， 发动机没有介入情况下，介入那一刹那，说实话做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出色， 你就感觉像开了一台3.0的自然吸气， 就还是有那种就是美系车那种传统的那种咆哮那种感觉，但它只是一个直列四缸的2.0。 对，这车 真的就这台车游戏，这个发动机的声音真的是让我就 这车虽然没开着，但是坐了一会儿，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因为虽然只是个 2.0 自吸再加上一个发电机， 都是我开的， 但是动力都是 OK 的。咱们那天车上四个人 啊， 四个人，在这种车本身不轻，再加上这四个人，我觉得在市区当中的穿梭啊、提速啊，都是 OK 的。 你还记得 它的综合马力已经达到了将近200千瓦？ 对，所以说别担心，大家别担心说这个混动车型什么提速不行啊，不存在，还是很 OK 的。这车我觉得跟就是跟之前的蒙迪欧相比，这车有一个进化的地方，就是它的做工应该说是虽然还不算特别特别好，但是跟它原来相比是好了很多了。而且还一点就是刚才一水提到的配置， 配置太高， 这车配置真的太高， 配置太高了， 就你几乎找到就是能找到能想到一些什么舒适啊什么娱乐配置它都能用得到。你像那个老板键我觉得就很好用，尤其是红城坐在前排的时候， 就是前排副驾驶的时候，是吧？ 我就你正往前，我就往前， 对，我怼你， 对，我就怼， 那 diss 你。 红城就得一就那样。 哎，老板键在哪儿来着？ 副驾驶的左手边， 对， 也是就是传统的位置啊。 对， 行嘞，你等下回有的。 还有一个是 你不开吗？ 就是蒙迪欧一贯以来的，就是在顶配上会有那个座椅按摩。 对，然后它这个我们因为是顶配，还有通风嘛。 对， 然后它后排还有座椅加热， 对， 所以说真的 是谁坐后排，你坐后排， 我坐的后排啊，所以就真的你觉得，虽然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说是一个老板去会去乘坐日常经常乘坐这样一个车，但是你会坐进去，你会发现座椅足够宽大和舒适，美系车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沙发这个大沙发这个挺舒服的，然后可能 不管什么车你坐着比较喧腾， 对， 是吧？ 但是也有一个小缺点啊，这车你看它老长，怒老长，那老长都将近有5米了吧。 4米8多吧， 就差不多将近5米，后排的这个空间，腿部空间确实， 我想问你这个， 确实稍微小了一点点， 因为它的门板跟中控台的厚度太大。 这一点，美国人可能确实要跟他的日本对手和德国对手、欧洲对手好好学一学，怎么在一个相同或者近似的这个大空间下，把这个后排的轴距做得更好一些。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这个可能现在也不是说只有它这一个车，是所有的车这个后尾门的支杆， 后尾门的支杆 就是一个尾箱门的支杆， 弹簧度跟那个液压停杆的区别是 这个液压停杆已经现在很少很少见了，原来有几款车上有，现在已经很少很少见， 就是开后尾箱 蹭，对，你可以用这个弹簧，它可能省空间省成本，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做得这么细，跟个麻杆一样，我觉得跟我手指的一般粗， 强度够就行了。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让人感觉就很不结实，很不那个那种感觉。就这个，其实蒙迪欧传递给我们的，你这个车老远开过来，或者说你在近处走一圈，给人的感觉就是这车挺厚重、挺结实的，就这种感觉。但你突然发现这个杆这么细，哎呀，这是什么一种感觉呢？我是有这样一种 小瑕疵啊。这个厂家听了，尽快改进一下，是吧？ 换 哪怕你包个边儿的， 换成液压的。然后最好再来个电动尾门，是吧？ 这车有电动尾门吧？ 这车 也有， 有 的，对，就是它这个东西，这个大家 就是你可以 因人而异， 可以做嘛， 对，因人而异。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聊长安福特的蒙迪欧混动版。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蒙迪欧的混动版。还有哪些地方你们感受的赶紧重拾出来。 我觉得这车要是再配个全景天窗就更完美了。 哦，对对对对对，这其实是我想说的。 哦，蒙迪欧是小天窗， 对， 小天窗 就 全系都 标准天窗， 全系都是。 就是从目前的国内用车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大家虽然可能天窗的使用率不高，但是 对于天窗的尺寸的要求是越来越多，就小真的满足 就得亮了 它了。 原来说是小就不能满足你吗？现在就是小确实不能满足你， 对，就得大， 上面非得有块大玻璃， 对，非得有块大。其实这对于蒙迪欧的这个本身造型来讲，我觉得也有好处，因为蒙迪欧是类似于那种溜背式的感觉， 得有一些， 所以它如果说上面有一个比较通透的这个视野的话，其实对于咱们后排的这个头部空间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对啊。 而且我觉得它的中控那块有一点做的挺好的，就是很简洁。它的换挡杆是那种旋钮式的 啊，这个很棒，嗯、 这个 很棒， 是个省空间啊，嗯、而且很， 如果它能升上去就棒了， 对，那就太 哎，这个 太有范儿了。嗯，它因为这个东西，它如果做精致的话，它确实跟我们传统的，不管你是电子的也好，你是机械的也好，它确实跟那个不一样了。 是的， 对吧？我就轻轻的转一下， 而且这款车型是 LED 灯。 嗯、 啊，就是那种照亮的范围跟它点亮的速度和那个整个的亮度， 而且蒙迪我觉得是这可能是它天生的一个小优势吧，或者自带的、嗯、就是它的氛围灯是那种淡蓝色的 哦， 就是它出厂的 有点那种冰蓝、 哎、对冰蓝的那种颜色，就是在夜晚，就像刚才一说在夜晚开车啊，我要这种感受的时候， 嗯， 它能比那些甚至于我觉得多少色什么氛围灯变换、 你说是 mini 啊， 更能传递给人一种 让我明天给你挂个球闪亮还是 折 射的， 我真是这么觉得。你蓝色因为它属于冷色系， 对， 你能 相对来说比较冷静， 对，冰蓝能让你冷静，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淡淡的蓝， 哎，对， 蒙迪欧上面那个淡淡的蓝是让人很安静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种感觉， 不光是冷静，是很安静的那种。 而且你看它这个车，它这个长时间搭载的跟是索尼合作， 对， 它用那套音响、 音响不错。 虽然说它不像那什么柏林之音啊，这个之音的那么豪是吧？ 嗯， 但实际体验我们来说还是非常 OK 的。 多媒体还原度索尼还是 对，还是做的很好的，所以这套音响也满足了一些人不用再去改装啊。 估计要有这个 DVD 的话，它这个片就是碟片的这个纠错率应该也挺棒的。 对， 你错了， 激光头挺好， 你错了 啊。 DVD 纠错能力越强的那 是 国产机， 就是应该是咱们国产机的是吧？嗯、 就是 爱、什么 金帝什么之类的， 对， 因为他们说了 什么丽华之类的， 有纠错能力的， 一般都是盗版盘是吗？ 正版盘不要求， 划伤了是。 但我喜欢有个东西，它那座椅，主驾驶座椅，包裹度可以调 啊。对，这其实是跟按摩在一块的。 特 从你的大腿的侧围，大腿的这个大腿跟小腿的连接处，然后你的这个后背中段的脊柱，包括你的肩这块都可以调。 三年了就没见都可以给我包的这么紧实。 我跟你说，只有像其实就是红城这种这矫情的才喜欢这种按摩那个按摩。 嗯， 我觉得是这 样，给你个30辆， 我真的不是 给你个36项的调节座椅，你要吗？ 他可能调不过来， 不要。 保时捷那个， 不要， 要吗？ 我不要。 你说的啊、哦， 我不要， 不要就不要吧。 嗯，反正总结下来呢，就是这款车型首先是改变了我们对于蒙迪欧这个原本很费油的这么一个看法。 嗯， 就是确实蒙迪欧它可以很省油。 嗯，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唤醒了我对于下一款混动车型的一个这个期望值，比如说金牛座。 哦， 因为这个车更大，其实更适合做混动的版本， 对 吧？ 嗯， 它甚至可以放一个， 而且更舒适、更稳定， 而且它的气场更足， 这个如果说是放到了，就是金牛座的这个混动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长安福特再往上走，就是品牌再往上走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好。 嗯， 对， 我们期待吧，我们也期待下一台混动车型。不过这台车现在也确实给整个的这个蒙迪欧又多了一些血液，你要是喜欢这个车的话，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嘛。 嗯， 另外我可能看了目前一些市场上的优惠，这台车还是有一部分优惠的，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看一下，真的是油耗6个1里吧，我觉得 这个这款车绝对是优点要绝对大于缺点的一款车。就是大家如果选这款车型的话，那其实你是选择了对于它的一个支持， 也是一个认可。 是， 好，今天非是不可呢，蒙迪欧的混动版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有问题的话，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关注我们，跟我们聊天就行了。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小酒迷迷糊糊开始吹牛，他说吃一辈子没卖过单，喝一辈子没伤过肝，赌一辈子没输过钱，骗一辈子没